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3集。怀疑一。是啊，真可怜。彼此嘴中说着可怜的人，恰恰面上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动容。沈妙是对沈家二房三房仇恨已久，又有前世血债，这么做不足为过。而沈东陵却不然，虽然早年间他和万姨娘被沈婉云打压的在沈府里是个透明人，但沈东陵却从未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满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般表现才越发的让人心寒。几颗人头咕噜噜地顺着台上滚到了人群之中，人群中迸发出惊呼之声，胆小的女子便已经蒙着眼睛尖叫起来。而因为沈府这一家子人是罪臣，是不能被收尸的，得由上头吩咐着一道处理，说是处理也不过是一把火烧了干净。瞧着那些官差搬动尸体的动静，沈东陵却像是失了兴致，瞧着沈妙笑道： 原先在府里的时候，因着我身子不好，倒是不曾与五妹妹走动，眼下出了嫁更是不方便，不过我心里是惦记着五妹妹的，五妹妹改日要是有了兴致，也不妨来王府里坐坐，我们姐妹二人说些知心话也好。 沈秋在一边听着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他本就说不得有多么的喜爱沈东陵这个人，尤其是在沈万这头出了事，连沈月和陈若秋都没能幸免，嫁出去的沈东陵却是安然无恙。当然，他一个庶女或许本身用不着这么斤斤计较，可似乎是王家那头的人周旋的。一个胆子很小又怯懦的人，却让刚娶了他不久的夫家围着他团团转。沈秋又不是傻子，总觉得沈东陵不是表面上瞧着的那般简单，尤其是眼下看沈东陵娇娇媚媚，心性却凉薄得很，更是起了不喜之心，更别提让沈妙跟他亲近了。沈妙闻言也只是不甚在意的一笑，反是问道：看三姐姐的模样，王少爷待三姐姐极好。沈东陵有些羞赧地低下头： 王家人厚道。 沈妙笑得泛冷：王家人厚道？怕也不尽然，不管王家人厚不厚道，沈东陵总归是厚道不了哪里去的。沈东陵前生他并没有太多的关注，在任婉云的打压下，想来沈东陵也不敢如这般作妖。不过他当时和傅修仪一样的性子，善于隐藏，也不知道沈妙死了之后，在未来的斗争中，沈东陵有没有占了上风。沈妙轻描淡写道：既然如此，都是你的福分，我们还有些事，就不打扰三姐姐看乐子的雅兴了。沈东陵连忙别过，说道： 五妹妹走好。 沈妙不欲与他多说，自己率先跨了一步离开。沈秋更是面色淡淡的点头别过，罗檀和罗玲赶紧跟上。待沈妙一行人走后，沈东陵的贴身丫鬟芦花却是不忿地努了努嘴。原先芦花也是个有些蠢懦的性子，如今跟了沈东陵进了王家，做了陪嫁大丫鬟，主子又是少奶奶，腰板挺直了些，便也不如从前那般谨小慎微，甚至有几分狂妄来。芦花埋怨道： 夫人这般好生气对着五小姐，五小姐瞧着却不领情，真是好没道理。 她是嫡，我是庶，自然打心眼的瞧不起。 沈东陵倒是没有如芦花那般生气。 可您现在也是王家的少奶奶了呀，好歹也不能像原先一样吧， 再说了，五小姐日后嫁人连个姐妹都没有，指不定有多少人笑话。我扒着讨好夫人还如此冷漠，日后只怕求也求不来。 沈东陵淡淡一笑，只是个王家少奶奶，在人家眼里不值一提，何必说什么巴结讨好。芦花没好气地说道， 您可是正经的官家夫人，五小姐日后要嫁什么人呀？莫非还想嫁皇子不成？她自个儿的名声早在几年前就被毁成什么样了，好人家谁敢娶啊？ 芦花似是觉得丫鬟说的有些过了，沈东陵眉头一皱，芦花连忙静了声，不敢多言，面上表情犹自不平。名声算得了什么？沈东陵轻声道，背靠沈家军这棵大树，还有罗家军这片土壤，你就算嫁当今天子也没人拦得着他。只是沈东陵笑得有些意味深长，不是嫁得高就是好的。另一头，罗檀正缠着沈庙问道， 哎，小表妹，那位就是你的那位庶妹吗？我瞧着也不像是人说的那般懦弱的跟个透明人似的呀。 不是，是我的庶姐姐。罗檀来定京之前怕是认不得沈府里的人，特意向下人们打听了一下各房主子是个什么性子。关于沈东陵说的最少，因为这位三小姐就是这么一个透明人的性子，整日不出院子，又卑微得很。罗檀心中还很是唏嘘，因着罗家小辈们个个顽皮捣蛋，尤其是罗檀和罗谦这对姐弟，因此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沈东陵这样的人生。谁知道今日一看，根本不是下人们说的那么回事，沈东陵和他想象的截然不同。沈妙笑了笑，人总是会变的。罗檀想了想，深以为然。 不错，想来他是如今嫁了人，获得婆家喜欢才改了性子。 随即又感叹道， 哎呀，要做个一如既往的人可真难呐。 沈妙被他那般作态弄得有些想笑，沈秋问道， 妹妹，官文行刑现在可以回府了吧？ 到底是对之前沈妙莫名其妙被人劫走的事心有余悸啊。沈妙正要回答，突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嗓音喊道， 哎，沈家姐姐。 沈妙回头一看，来人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公子，穿着松绿色的绸缎衣裳，那衣襟的滚边全是绣着松叶，倒是别致得很。这小公子大约12岁，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小小少年了，眉目也清俊得很，却不知为何总是带着几分奶气，明明是满20才能籍贯，他也像不像样的带了一个小小的玉冠，垂了两条丝带在耳边，腰间是一个玉做的葫芦，白生生水嫩嫩，真是可爱的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人儿。罗檀看得眼睛都直了，小春城里的孩子个个都是皮猴，哪里有这般可爱漂亮的，而且像模像样的动作直叫人心都化了，连罗檀这样对孩子没有什么耐心的人都被这小少年吸引，就别说其他人了。罗玲和沈秋有些诧异，看着少年对沈妙可是颇为熟络的模样。沈妙皱紧眉头，只觉得小少年的眉眼之间隐隐有几分熟悉，可是却想不出来到底是谁。那小少年本来以为沈妙会很快地喊出他的名字来，没想到沈妙只是看着他发呆，于是走到沈妙身边，他个子不及沈妙高，还得微微仰头，就这么和沈妙大眼瞪小眼。就在沈妙想说点什么打断着沉默的时候，又听见身边传来一声轻笑， 哼，沈五小姐，沈大少爷。 来人一身湖蓝色长袍，衣裳的款式和面前这小少年一模一样，不过这人就比小少年大得多了，是个青年的模样， 眉眼和小公子隐隐有几分相似，眉目清俊，笑意风雅。这人沈妙和沈秋却是认识的，是平南伯府上的苏明峰。 二弟顽劣不懂事，还望没有冲撞了吴小姐。 苏明峰笑道。沈妙险些咬掉自己的舌头。那小公子有些生气地看着他，沈妙问道，你是苏明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